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喂，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转眼又到星期一，天下大事儿搁心里，不用扬鞭自奋蹄，今儿个还得放京戏，是吧？一上来继续学习五中全会精神。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就解读了一下，说这个十三五规划的两大定位是什么，是吗？你看，两大定位就是啊，五大理念，公报里面提出来的吗？这个十三五的规划和过去的规划它是不一样的，是吧？一个是呢，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头一个五年计划，二一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规划，五大理念推动实现这个目标。哪五大呢？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外加共享发展，这是十三五规划的灵魂。这其中啊，创新发展排行头一个，是吧？五虎将头一名。专家说了，这个新旧的增长动力转换，这是咱们时下眼前新常态的一大特点。说这个新常态靠什么来发展，主要就是创新呢、啊、当然说不能一提创新就丢掉原来的这个发展动力，是吧？鼓励创业创新也要提升传统产业的动力，新旧两个动力那都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啊？旧的动力话说那不是不好使了，那关键是得用得好吗，是吧？徐大人，徐大人， 是汉宫穿帐子红门殿堂，有老夫的饭快快把他空水宝到身旁了一夜， 看见了没有？要以这个赴鸿门宴的勇气应对改革发展当中各种新问题吗？二一个不说了吗？五大理念二一个排行老二，协调发展。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给分析了，什么叫做协调发展呢？实际上说的就是要解决全面小康这个实现进程当中的短板，短一块，知道吧？短一块，对了，最重要的是促进城市和乡村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协调。那过去有这么个说法吗？缩小城乡差别吗？哟，那这个它怎么个意思呢？哎，这走得放渔具了，放精细是不够了，真嘞。说这不朝阳狗吗？咦，宅论呐，扎根农村吗？是不是啊？你看看，正是 创新发展是主题，经济增长有动力，老的一套要改戏，新的路子在哪里呢？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给解读了，发展的路径是清晰而明确的。说这个新常态之下，大伙有的时候的确有这个样的困惑，什么呢？老的办法不灵了，新的办法、新的路子在哪儿呢？这次以不同以往的方式，以往指明了一条主线，这回是五条路径，最终都指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大目标吗？是不是啊？不仅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且是发展方式上的一场深刻的变革。怎么解呢？这句话这得放精细，是吗？哪句呀？迎来春则换人间， 那在我只会在有人千那万千之门千岁要分千马土匪万四千刀插进为虎山十马虎山雕百战百三千壮志喊三年雄心真真远待等到一战有混子带金烟刀飞朝林教堂 实现全面小康，刚才那些个啊都很重要，都必须做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节，就是得打造廉洁高效的好政府。我说错了吗？没有这个什么都白扯，是吧？国家批了他4500万啊，花了2亿，金山银山也经不起这么造啊，这是哪儿呢？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言道，这就说啊，当地有关部门已经在查办此事了。怎么回事？话说是2012年湖北黄冈市地税局12年开始建他们的新办公楼，立项的时候批复，就是上级批复许可你们动用公款，是吧？财政这边嘛给出钱，投资多少呢？投资是4500万建这个新办公楼，可实际花了将近2亿。此外啊，不光这问题，湖北地税系统领导班子成员办公用房面积超标这个问题也是十分突出，超标率超过了60%。嚯！所以说，今年下半年以来，湖北地税系统已然有100多名干部受到处理了吗？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啊，您说说看，明摆着是违反规定、没理的事儿，他能给办成了，为什么呢？是吧？为什么呢？那位问了，关键是科长厉害啊！ 有这么一句话，您知道吗？ 哪句话呀？ 叫做无理走遍天下，有理寸步难行。你看这个话虽然、您这句话呀，说错了。 哪儿错了？ 说颠倒了， 颠，您想想， 哦， 是不是、啊？ 对对对， 应该是有理寸步难行， 无理走遍天下。 哎，这就对了。 不对，这也不对，你再颠呗颠呗这话，这颠呗颠呗， 不是这话应该怎么说呀？ 应该说 啊， 是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哦，对对对对， 是这么一句 话呀。虽然是这么说 啊， 我不敢苟同啊。 为什么呢？ 无理 啊。 无理，咱要想法找出理来，不照样也能走遍天下吗？ 没这样的人， 我们科长就办得到， 是吗？ 那位说了，什么是理啊？给说说什么是理啊？法呀，法就是理呀，是不是？党纪国法吗？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有这么一档子事儿，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说是前段时间江苏啊泰州市，说这个现在啊。管得严了，干部认钱要公示，把您家底儿啊大个起也跟群众们说道说道啊，大伙儿开开眼，认钱公示吗？泰州住建局一位官员姓秦，认钱公示当中啊 公开了他名下拥有的房产，大伙儿一看，嚯，超过2000万元，呦，这家伙，哎呀，大伙儿就质疑啊，有那个群众网友就说怎么回事啊？这秦某这房产哪儿来的呀？合法不合法呢？对此，泰州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公开回应说，据他们调查呢，这姓秦的同志名下的房产一共是4处，都是他爸爸赠予的，而他爸爸呢，早年从事房地产开发工作。哦，这么回事儿。要我说啊，公布了总比那不公布遮遮掩掩藏着掖着好，是吧？大伙儿有疑问可以提出来吗？有关部门给调查，有问题咱就办，没问题就还人家清白，一句话，见得了阳光，嘿嘿，才有那清廉可言呢。正是说书唱戏观天下，不讲文明闹笑话，岳母能顶半个妈是一条微信毁三家。嚯，这么大动静，可说呢。哎呀，这家伙撕巴上了，谁跟谁撕巴上了？上了太婆跟阿庆嫂，不是，也是个老太太啊。老太太跟这个交警协警撕巴上了，嘛呀？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话说四川啊某地，说有一男的骑着一个电驴子，嘟，拉着他们家岳母老太太，啊，岳母老泰山骑着这个电驴子闯红灯，嚯，这家伙娘两个不要命了，可说呢，执勤的协警给拦下了。哎，我说啊，这不行啊，你这个驾驶证带了吗？这啊，这得收了收了，你这个到交通队啊接受处罚去吧。嘿，不是说那个摩托车那司机拉着他岳母老太太吗？老太太不干了，上前砰，死死的抓住协警的裤子。哎呦，协警一看，哎呀，大娘别拽别拽，掉下来了，好吗？始终是不肯撒手啊，最后呢带派出所去了。那位说这个，哎，这个是一出戏吗？嗯，是一出戏，是一出戏，是吗？岳母老泰山啊，保护女婿，有有有啊。是吧？铡美案嘛，陈世美他们家老太太嘛，哈，老太太得教育，是吧？孩子也一样啊。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讲啊，说是这是头几天的事儿，成都某个居民楼20层高电梯坏了，怎么呢？让尿呲了。哎，这么恶心，谁在电梯里撒尿啊？啊，这是一孩子，小学生，干嘛呀？憋不住了啊！又是憋不住了啊！这回是憋住了。那干嘛？他是好玩儿哦。看着电梯里面啊，就是那个按钮，按那楼层那按钮下面有一小方块，那小方块是活的，里面连着电路呢。孩子一看，哟，这个好玩儿啊，这个可以耍一耍，呲儿来一包，好嘛，把这个电梯控制板给烧坏了，整个电梯瘫痪了。哎呀，把街坊们给恨的，曝光他，曝光他。后来有的业主给劝住了，哎呀，这个怪他们家长是吧？怪他爸和他妈是吧？还他大爷，哎，他啊，对呀、啊，他大爷也是家长啊，也得好好教育嘛。你看还有这个事儿呢，我就说啊，孩子出什么事儿，真的是问题在大人。哎，生活当中市面上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呢？就孩子跟那儿。也不能说无法无天，反正没溜，呵，大人在边上还笑呢，嘿嘿嘿，干嘛呀？这是美什么呢？我说啊，你看看人家六郎，六郎，你看看人家怎么教育孩子。 各位乡亲们，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是吧？今儿是星期一啊，是吧？都说星期一买卖稀，我看未必，是吧？大伙儿都来捧场来了。短信或者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了话外立新，还有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的头条，人民网说是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是三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文章大标题，坚持协调发展，着力形成平衡结构。我没说错吧？朝阳狗吧？是不是啊？啊，这个农村它得那什么呀？得加快发展吗？农村农业现代化吗？三农吗？新华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哎，这也是大事儿啊，是不是啊？您看看天儿，甩脸一看天儿，正经还不错，是吧？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这个2015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入户登记正式开始。这个事情这两天许您已经听说了，说是俄罗斯一架200多人的客机埃及坠毁了。这个事情呢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了解当中，说这个客机了不得，在高空就已然解体了。哎呦，这家伙航空安全啊。新华网，国产的 C919 大飞机今儿个下线。好啊，百名红通人员是吧，啊，红色通缉令要给请回来的人员当中，其中有一位赵汝恒押解回国，曾经7次逃脱，嘿嘿，再狡猾的狐狸他也斗不过。好政府，新浪说这个中纪委解读妄议中央这个说法写入了违纪的条例，违纪的条例里面规定啊，什么样的行为是党员的违纪，其中有一条叫妄议中央，什么意思？有人当面不说，是背后乱说，背后他给你瞎捅咕。腾讯说是新疆日报社原党委书记总编辑被双开，其中也包括这条叫做妄议中央决策。今日北京各报一版内容，北京青年报说是咱们李克强总理在韩国首尔应约会见了那个安倍晋三，是吧？希望日方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的改善。北京晨报，上海破获特大操纵期货市场案，呵，了不得。京华时报，国家卫计委啊说了，有些个地方，个别地方啊，提前放开俩孩，卫计委可是有言在先，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前是不得抢生。抢什么呢？急什么呀？环球时报就说啊，中日韩领导人见着面了啊，把手握在一块儿了，发表了和平的合作宣言啊，实现了中日首脑的会见，希望这不仅仅是个形式，是吧？把咱们东北亚这个形势搞好喽啊，安定团结啊，共谋发展，这个各国都要负起自个儿的责任。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嗨，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边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今儿这个天凉是吧，嗓子发紧啊，那个撒汤漏水的您可是多包涵是吧，不许给我喊道号，反正喊了我也听不见啊。继续啊，给各位来说大报，这是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就说啊，快到冬天天了，有个麻烦事儿，怎么呢，控煤了。哎，大冷天别控煤呀、啊、不是，你听我说，控煤它是为了环保啊，是吧，咱们得保持这蓝天嘛，你甭管是 APEC 蓝还是这蓝那蓝，它得蓝着呀哈。那这个控煤这个背景之下，供暖怎么保障呢？说是记者调查了这个河北，供暖成本大幅度提高，绿色供热有待政策完善。这个事儿啊还得抓紧，政策得完善，得跟上了是吧。您说新华每日电讯啊，说这个研究研究城市大人流，别瞎说，哎呀你又听岔了吧，就人口大量流动那个意思。哦哦哦，嗨，上海城市大人流风险管理课题组经过研究之后啊，就说到这个事情，这人流密度大呀是吧，这管起来它有难度啊，咱们改改变更一下是行是不行啊。人家说了，别轻易变更政策，更容易引发一些事情，怎么办呢？可以制定啊可操作易推广能复制的管理导则啊，就这个还是要好好的合计一下，怎么样疏导是吧。你像那个青蒿素啊，青蒿素又怎么了，不是炒作了吗，呵，借人家这个土奶奶得奖这事儿，哎呦炒作，哎呀青蒿素啊包治百病，嘿嘿，保健品来了快买着买着。光明日报发表言论说，这个炒作的背后缺的是什么呢，俩字儿，监管呢，有关部门麻去了又啊。这个新华每日电讯就说这低价团啊，哎呀低价团这玩意儿坑人，嗨，这反正你得分什么地方，哪儿都一样，哎呦那可未必，国外啊包括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什么加拿大呀西班牙都有旅游的低价团。比如说啊，加拿大他就组织这个，因为加拿大华人多您知道吧，移民也多，说你们这个回乡探亲的时候，想不想就道顺便玩一玩呢，给你们组织一个，这个价钱就不高，为什么，都是老年人，但是呢人家有言在先，把这个事儿说明白了，这个里面有购物的环节，但是不强迫，说清楚了，哎人家就能理解了是吧。您说今日一句话新闻就说啊，北京青年报说那个白塔寺再生计划啊，说是居民老百姓可以自愿腾退。白塔寺啊，我老家啊还离着有一段呢，哈哈，西四那边嘛，白塔寺嘛是吧，哎这挺好啊。另外这个冬储菜啊昨儿开始卖了，大白菜来了，嘿啊，大葱，呵，这家伙，买点吧，备点呗，哈。北京青年报说了啊，交管部门打今儿起推出了七项便民服务措施，新增了五家新车的检测场，简化了小客车指标变更时候审查相关证明的流程，这挺好的，是吧？今日人物说说那个赵汝恒吧，北京晨报说的啊，百名红通人员。他是排名第十七个啊，第十七条什么，第十七个犯罪嫌疑人啊、哦、然后呢被缉捕了，押解回国。赵汝恒原来是干嘛的呀，山东省惠民县鲁杰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侵占公司资产，2012年往外跑，跑到非洲加纳去了，这期间是七次逃脱了抓捕，逃脱得了吗？当然不行了，这不回来了吗，您看看。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大伙儿都来了啊，呵，平常心说了，哎呀说是昨晚上供暖了，您那是试暖气啊，哈哈，那不是正式的啊，不是正式的。小罗，嘿，老百姓有奔头了，那是啊，洪生啊，这个 新能源汽车，哎，这好这好啊，应该推广。又见青天，是吧？这有关部门不会是忙着吃卤煮去了吧？嗨，那哪成啊？春蚕说让我保护好嗓子，那可不是嘛，是吧？这么吃饭家伙啊，哈哈，必须的，给您提供服务的工具嘛，是不是啊？趴趴熊，哎呀，说这个老太太抓那协警那个这么些年都白活了吧，没活明白是吧。微笑，哎呀，有什么样家长就有什么样的孩儿哦，你看看了没有，大伙儿都议论这个事情。小蔡师傅啊，问说这是我的公众微信号吗？是是是是是啊，是啊，小蔡长得还挺帅啊，哈哈哈哈。这个很多啊，还有庆文啊，尹无鹏啊，这最近这个熊孩子多呀，嗨，反正什么时候都有是吧，极个别的呗。悠扬啊，说我可以称得起是戏曲的专家啊，我是一个古汉语的专家，哈哈哈哈。不行啊不行，您可千万别把专家这顶帽子扣我脑袋上，要论那好专家我比不了，要论那个砖头那类所谓的专家，嘿嘿，我不当也罢，是吧？百年基业啊，这孩子的表现直接反映家长素质，太对了啊，太对了。李李，这个智叟翁是吧，说这个哟，说这个领导得多听咱们节目，那必须的，您说太对了啊，您就这话太在理了啊，哈哈，太在论了，呵呵，就是嘛。海娟，哎，把那个是吧潜逃的那个都压回来，大快人心啊。龙哥哟，忙来晚了，别耽误您正事儿啊，忙您的。雨中的太阳啊，你看看啊，多美的风景，雨中的太阳，您合计合计，顺其自然。喂，闯红灯啊，这必须得严惩啊，就可说呢，9418也这个意思嘛。哎呦，超标了那不行啊，那必须的是吧，9866啊，这个可不是嘛，权威部门他必须得负责任啊。4038，嘿，唱得好，哈哈哈。人说4038这么说了嘛，您看短信这真真的是吧，人说的是那什么佟湘玲老师唱得好，哈哈，跟我没关系。继续啊，讲点门呢，这个很多的事情啊，先说一档的事儿，嚯，砍人了，哎呦，干嘛呀这是？可说呢，北京青年报报道的嘛，事情发生在31号晚不晌7点来钟，大兴的一小区，不单是出了这个砍人的这种啊凶案了，而且来说还出了人命了，砍死了，被砍到没死，医院躺着呢，砍人的那位跳楼身亡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没弄清楚，反正。